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24集《新年庆典之厨房大作战》五。天尊和殷侯相比起这几个年轻人还是有一些常识的。殷侯拿着锅铲和锅子放上油热了热，让天尊将荤菜的丝先倒进去炒熟，再将素菜丝也倒进去开始炒菜。天尊拿着盐罐子，殷侯让他放点他就撒一点，很快香气出来了。 哎，这样子应该不用洗碗了吧。 殷侯觉得也差不多了，就盖上锅盖，转脸看到天尊手里拿着的那个盐罐子。殷侯愣了良久，指了指那罐子上的一个字儿，问天尊： 哎，这个字念什么？ 天尊瞧了一眼， 唐。哎我去， 另一头吴沙和陆天寒倒是分工很明确，陆天寒炸好了排骨，吴沙已经将糖醋的酱料做好了，下了葱段等着陆天寒。陆天寒将排骨往糖醋酱料的锅子里一放，吴沙大师一通翻炒，最后撒了点芝麻进去，出锅。身边的小四子赶忙凑过来， 看着好好吃的样子。 陆天寒蹲下夹了一块排骨吹了吹，送到小四子嘴边，小四子咬了一口捂住嘴。 嗯，好辣哟。 众人一惊，陆天寒站了起来，看吴沙做的那一锅糖醋酱料。 你放了什么呀？ 包拯的媳妇儿说三大勺醋，一大勺甜酱，一大勺糖。 陆天寒看了看那罐甜酱，扶额。 你做之前尝一尝啊，那是辣酱。 吴沙跟着张大嘴，小四子过了那阵辣劲儿之后，歪着头吃着排骨。 酸酸辣辣甜甜的，其实也还行。 吴沙和陆天寒也去夹了一块吃，果然还成。那头天尊和殷侯也夹了一筷子甜甜的地三鲜海三鲜炒三丝儿，歪头还行吧，味道有一些些诡异，但也不至于很难吃。门口红九娘啃了一口黑漆漆的烤香菇，扬起脸： 哇，辣椒里嫩。 一旁等坑里头的叫花鸡的紫影和折影凑过来也摘了两片尝尝，确实别看糊了，味道还不赖，就是卖相难看了些。包大人和庞太师的汤以及小四子的珍珠丸子也出锅了，小四子拿着小勺子舀了些珍珠丸子尝尝，笑眯眯看萧梁： 好甜哦，小梁子。 说着小四子舀了一勺给萧梁，萧梁美滋滋吃着点头： 嗯，好甜啊，景儿。 众人瞄着小四子和小梁子，怎么看都是最成功的那一组啊。那头包大人和庞太师的汤也出锅了，只是包大人指着黑漆漆的汤看庞吉： 为什么连鸡蛋都是黑的？ 老夫自作主张，在鸡蛋里放了些黑芝麻。 包大人扶额，太师指着那碗汤看包大人： 哎，看着是不是觉得很亲切？不如就叫黑子汤。 太师话没说完，包大人往他鼻子里塞了一根朝天椒，太师捂着鼻子跳脚： 死黑子。 包大人斜眼瞧着太师，拿着筷子夹起汤里一个香菇尝了尝，稍微咸了点儿，其他都还好。 蒸的菜差不多可以出笼了。 那头包夫人喊了一声，众人上前将自己的菜拿下来。白夏和展天行觉得糯米饭和羊肉的状态都不错，就开始放上调料搅拌，两个都是斯文人，办的那叫个文雅，撒葱花的时候都带着写书法的手势。 包盐和庞玉的香菇茄盒豆腐酿也好了。出锅之后，庞玉赶紧尝了个烫得直蹦，不过还是一个劲儿的点头。包盐也拿着一个尝了尝，笑眯眯和庞玉一击掌，看来不用洗碗了。欧阳少征看了看红彤彤的螃蟹，抱着胳膊，没有输的理由。螃蟹嘛，蒸熟了就行了。于是也蹲下，抬手对着小五， 来拍一下。 小五舔着爪子正洗脸呢，感觉吃得好饱，见欧阳少征伸手过来，就凑过去大脑袋蹭。公孙那头的鱼汤也好了，开锅看了看，赵普惊骇， 竟然变白了。 公孙微微一笑，赵普摸着下巴， 的确鱼汤是白的，可按照你刚才那种煮法，没理由变成白色的呀。 我是谁？不就是一锅鱼汤吗？别说让它变成白色，赤橙黄绿青蓝紫随你选，想要什么颜色就什么颜色。 说完，公孙晃了晃手里的药罐子，赵普咽了口唾沫。 不是吧，这能不能吃啊？ 林业火看着邹良出锅的那一盘子黏糊糊黑乎乎的肉酱，嘴角抽了抽，这么没有美感的食物怎么可能是他们做出来的？邹良拿筷子蘸了蘸，塞进嘴里尝了尝，放下筷子皱眉。林业火在一旁瞧着他， 有什么评语啊？ 良久，邹良说了两个字儿： 下饭。 林业火眯着眼睛也尝了尝，随后扑出去喝水。众人的任务差不多都接近尾声了，那边殷兰慈和陆雪儿将面擀好，已经准备炒面了。而展昭和白玉堂合力先做了鱼头雪菜汤，因为包夫人跟他们说鱼片是很好做的，只要热锅稍微炒一下马上就好，于是两人将重点放到了鱼头汤上。他俩就是将鱼头放进了水里，然后放上雪菜点火炖着，等开锅的时候，展昭和白玉堂看了一眼，就见鱼眼睛圆滚滚地瞪着， 死不瞑目。 展昭扶额，拿着勺子尝了一口，咂摸咂摸嘴，想了想，又舀起了一勺给白玉堂。 玉堂，你尝尝。 白玉堂本来是绝对不会拒绝送到嘴边的展昭，不是，是展昭送到他嘴边的食物的。然而目睹了整个制作过程的五爷对鱼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排斥反应，坚决摇头，死也不吃。展昭见他不吃，于是就将勺子放下，准备做鱼片了。白玉堂凑过去观看。 你来我来啊？ 包夫人说关键是要快。 快。 于是两人对视了一眼，合作。白玉堂将锅子呛热，然后倒上了些油。展昭一手拿着鱼片，一手拿着筷子。 准备好没？ 白玉堂点头。展昭内力一震，将鱼片都扫进了锅子里。白玉堂将锅子一甩，鱼片飞起。展昭快速用筷子将鱼片一搅，翻身，白玉堂接着飞鱼片。众人在一旁看得眼花缭乱，三两下之后，展昭拿着盘子，五爷一甩锅子，展护卫转了个圈，就见一片一片的鱼片排着队在盘子里转了两个圈，一片不乱，雪白的鱼肉别提多嫩的感觉了，众人都鼓掌。展昭和白玉堂得意的一击掌，大功告成。这时就听殷侯梁思思开口， 什么都没放。 众人愣了愣，展昭和白玉堂夹了一片鱼肉尝了尝，望天，淡的没味儿，忘放盐了。晌午大雪终于停了，阳光照进院子，院子里的大桌子上摆满了众人做的各色菜，大概是因为都饿坏了，所以这看起来各种凌乱的菜式，闻着还是觉得挺香的。米饭和炒面都还行，起码不是加生的。小四子和小梁子的丸子很成功，每人一大碗， 烤蔬菜和羊肉饭也是意外的很好吃，包大人的汤黑了点儿，不过很好喝，吴沙和陆天寒做的排骨，还有殷侯和天尊炒的三丝，虽然口味十分怪异，但是很下饭。欧阳少蒸的螃蟹也很成功，当然了，功劳源于螃蟹本身。而包岩和庞玉的茄盒豆腐酿也被抢光了，紫影和折影的叫花鸡糊了一半，但是没糊的那一半很好吃。公孙的鱼汤色香味俱全，当然是错觉，不过味道还是凑合的，就是稍微有些腥气。同时众人发现了一个问题。 公孙先生，这条不是鲫鱼，是草鱼啊。 公孙嘴角抽了抽，斜着眼睛看赵普。 你看，我就说抓错了吧。 这鲫鱼也够矫情的，胖了就改名叫草鱼啊。 不过最有趣的是展昭和白玉堂做的鱼汤和鱼片，两个都没有味道。而同时邹良和林业火的红烧甲鱼皇上又实在是太咸了，两样拼在一起却是出奇的好吃。黄鳝甲鱼的汤汁倒进鱼汤里，鱼汤瞬间鲜美可口，咸淡刚刚好，而剩下的黑乎乎的肉末用来蘸鱼片也是极可口。众人就这么一人吃了两大碗饭，分了一大盘炒面，吃光了几乎全部的菜，心满意足，坐着揉肚子。到最后该轮到选谁洗碗了。经过包大人的公断，这次输的是赵普和公孙，因为大家的菜都各有各缺点，也各有各优点，但是名字和食材是对的。然而公孙他们却把鲫鱼汤做成了草鱼汤，这是根本性的错误。公孙和赵普正打算申诉两句，忽然众人就听到轰一声巨响，回头一看，就见厨房的屋顶飞上了半空，而剩下的厨房轰然倒塌。众人嘴角抽了抽，良久，包夫人一拍手： 你们是不是都忘了熄火了？炉子用完要灭掉的。 众人张大了嘴，展天行和殷兰慈看着变成废墟的厨房，无奈扶额，损失惨重，关键是厨房大娘后天回来之后会不会昏过去。展昭对目瞪口呆的公孙和赵普一拱手： 恭喜。 两人一愣，展昭眯眼： 起码不用刷锅了。 公孙和赵普想了想，击掌。剩下众人一起望向厨房，剩下的食材和油盐酱醋面粉大米都炸没了。于是小四子捧脸： 明天我们怎么办呀？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继续叹气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吃了上顿没下顿吗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